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要杀韩金虎和马兰，谁求情也不行。他上来命脾气，眼珠子都红了。说朱元璋这么做对不对？不能说不对，他觉着脸上无光啊。我口口声声反元，如今我还主动向大元求和，割地赔款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谁能干这个事儿？我不能干。这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。偏赶在这时候，韩金虎的宝贝儿子韩宝韩小春来到偏殿，人呢，谁跟谁投缘对劲儿，这可不得了。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，连眼睫毛都乐得开了花，怎么瞅着怎么喜欢，说这孩子可是神仙，有这三种绝艺护身，何愁燕王不破呀？由于这一高兴，这才传旨意，把韩金虎、马兰全赦免回来，绑绳解开，这俩小子跪在金阙之下，磕头哑塞几千岁米，谢万岁不斩之恩，谢陛下饶命。都非是孤不杀你二人，念正宫皇后、公主、满朝文武，加上韩宝，苦苦求情，朕才免你们一死。但是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每人都罚俸3年，记大过一次。罚在军前效力，如果再屡战不利，朕必杀你二人，二罪归一。多谢陛下万万岁。这回多好，罚俸3年就等于白干3年，不开工资，其实就不给钱，这俩小子有的是啊，只是面子上不那么好看。这两个人也发现朱元璋真急眼了，他说话是算数的，如果再打了败仗回来，这玩意就麻烦了。韩金虎和马兰谢过娘娘，谢过文武，这才过来跟儿子见面。韩金虎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儿子的力量。朱元璋一摆袍袖，让百官退朝，他单独的把韩金虎、韩宝、马兰叫进内宫密商大事。